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嚟到星期一晚嘅一劇之本啊，今日咧我哋就揀咗一套嘅電影，呢一套嘅電影咧係2009年嘅一套電影啦。咁我諗好多人都有睇過嘅，就係、叫做《寡佬飛行日記》啊。咁呢套電影都犀利嘅噃，佢喺咧第67屆嘅金球獎咧就有6項提名啦，最後咧就獲選咗最佳嘅電影劇本啊。咁喺82屆嘅奧斯卡金像獎亦都有6項提名，咁啊亦都有好多嘅改編劇本嘅獎項咧，佢喺唔同嘅獎項入面都得到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就揀咗呢一套嘅《寡佬飛行日記》啊，《Up in the Air》嘅電影咧，同大家一齊分享一下嘅。 雖然呢套呢個電影係我提議咧，但係我係睇完之後先提議嘅。咁我睇完之後先提 係最緊， 問問即係咁有陣時咧，可能人哋講我咁，我哋都會咁噶嘛。你知我哋平時咁啊，今次就係我咁啱喺電視機度去播咧，咁我睇到喂個劇本幾好喎、咁樣就講啦。我完全之前冇聽過，唔知係咩嚟嘅。咁都係 咁，即係你冇留意開即係電影界嘅。 可能佢嗰排特別忙嘅， 可能係、 同埋即係而家咁樣講翻出嚟先知，原來攞金球獎嘅最佳劇本，但係金像獎係有提名係冇攞到嘅。咁所以亦都係即係呢個可以話少少滄海遺珠啊，可能係。咁我咁啱睇到，我就覺得喂真係好好啊！咁所以就真係我哋又再睇多次啦。然之後就今集我哋就講啦。 系啦，咁啊，大家睇完阿初就话，一睇完就觉得好中意啊。六姑，你又觉得系咪一个好嘅剧本，或者成个电影嚟讲整体，你系咪都好似阿初咁中意咧？ 其实我2009年嘅时候我已经睇过噶啦，当时因为佢系即系提名奥斯卡提名啦，咁嗰阵时睇过一次，睇完嘅时候咧，我记得印象都系觉得几好嘅。我今次睇咧，反而再睇翻咧，我。睇頭半段嘅時候咧，我又覺得，咦，好似又唔係想象中咁好嘅。但係睇到佢個尾咧，我就明啊，點解佢喺邊個位咧，就令到我覺得呢、這個劇本點解可以啊？原來整體嚟講咧，又都幾 OK 喎。你睇完之後又覺得真係明白點解佢會有 咁好。佢喺邊個位咧？我哋 mark 低一陣，等阿陸夫去講翻究竟係邊一個位啦。 我諗其中一樣嘢有趣嘅就係個戲咧，佢入面有一條橋就真係到最後嗰一刻差唔多先拆穿噶嘛，即係我哋睇咗我哋就知啦。咁嗰個如果你一早知道嘅話咧，睇係完全另一件事嚟嘅，即係嗱其實比較少嘅，我自己睇戲有陣時翻睇嘅時候會話完全唔同樣咁，但係呢一個會有少少咁樣嘅狀況啊，我覺得就係如果你知道咗嘅話咧，前面有好多嘢就突然間好唔同噶啦會。咁所以我估呢、這個我唔知會唔會係其中嘅原因啦。咁等陣我哋講到個故仔嗰個位，佢亦都應該會講到噶啦。 好啊，咁我哋轉頭翻嚟咧講下呢個故仔先。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馮傑。 寡佬飛行日記 Up in the Air 咁啊，台灣都有其他譯名嘅《型男飛行日志》啊，咁都好啦，都係類似咁嘅名啦。 型男同寡佬兩件事。 咁啊，今次呢個嘅主角啦，我一定係主角嚟噶啦，冇得拗噶啦。主角咧就係、又係寡佬又係型男啦， 即 係 佢做就一定係型男啦， 佢做都一定係主角咁滯噶啦。其實咁今次呢個劇本咧就係、一個改編嘅劇本嚟嘅，咁一開始咧佢係來自一本小説嘅，之後呢本小説就去咗今次呢、這個電影嘅編劇手入面咧，就係、Sheldon Turner 啦，咁同埋一個Jason Reitman 啦，咁然後喺佢哋嘅手中咧就將佢改編成今次嘅電影劇本啦。咁我哋冇睇過嘅小説就唔講嘅小説啦，咁啊淨係。讲今次嘅电影，今次嘅电影嘅故事大概系点嘅咧？阿初， 电影一开始咧就系有一扎人咧，就系、唔至于系对住个镜头嘅，真系好似我哋叫楞博啦，就拍就有个员工啱啱俾人解雇啊，咁就唔系一个嚟嘅，就好多员工俾人解雇，每一个都讲话吓，咁、我点算啊？ 即系或者逐个俾人解雇， 系啦，逐个俾人解雇，咁、我哋就知道咗咧，原来我哋个男主角咧就系、负责解雇佢哋嘅，咁、但系咧佢又唔系佢老细嚟嘅，即系原来我哋辗转就知道啦，呢一个啊 George Clooney 饰演嘅呢一个 Ryan 咧，佢嘅工作咧 就係、是、即係其他公司咧，就聘請佢哋嘅公司咧，就派佢去幫手解雇佢哋嘅員工， 即係得意呢份工。 哎、我唔知 道。即係有抽離少少去解雇，可能覺得好啲咁樣。 即係佢去到咧，就係每一次都要用其實都係嗰個 basic tactics 即係每一次個方法都係差唔多嘅。佢就想辦法令到嗰、那個員工就唔好太過難受啦，幫佢哋嗱臨渡過呢一件事啦。即係唔係話幫佢哋渡過，只不過係、那個事實就係咁啦。就係而家公司咧，即係佢成日都一開頭咧，第一句就同佢講：你而家做緊嘅嗰個職位咧，嗰、那個職位已經唔存在啦。咁我唔係炒你，係你嗰個職位唔存在啫。咁樣咁就係咁樣開始咗，我哋就認識呢個人。而呢個人咧，亦都同時有做另外一個可以話係嘅職業嘅，就係佢演講啊。咁演講咧講嘅題目就係咩咧？就係、是、講關於一個背包嘅，就係、是、佢每一次咧都會叫啲人話：，喂，我哋首先不如將我哋生活嘅擺入個背包度，你試下感受下嗰個背包有幾重啦咁樣。而到最後咧，佢其實主要就係同啲人講：，喂，其實你生活中咁多嘅嘢咧，到最後都係一啲唔同嘅負擔啊，或者一啲嘅責任啊，咁令到你咧就會好辛苦嘅。即係所以人要學識放下，突然間好分家咁樣啊。咁就係呢個就係呢個人物嘅設定啦。而咧喺呢個人物嘅設定入邊咧，就發現咗有啲嘢好得意喎，就係佢咧其實幾享受飛行啊，即係搭飛機啦，同埋去用嗰啲唔同嘅貴賓室啊，或者係佢租車都租到所有嗰啲租車公司都係佢都係金卡嘅會員啊咁樣。 基本上佢住喺唔同嘅機場同埋飛機上面嘅，佢屋企好少翻。 即係佢話每年就只係有四十幾日就喺佢自己屋企嘅啫，咁啊大半時間三百一十幾日咧，每年咧都係周圍去嘅咁樣。 佢覺得呢個係直情翻咗屋企。 係啦，系啊，翻到家一樣嘅感覺咁樣。咁但係咧，就佢喺呢一個旅程入邊咧，就有一轉咧，佢間酒店度住嘅時候咧，咁啱就見到對面吧台有個女仔喺度啊。咁個呢個女士啦，唔係女仔啊，係一個女士啦，未到中年嘅，但係成熟嘅咁樣。咁咧就嗰個女士咧就攞住一條又係租車嘅車匙啦，咁佢就開始同人哋搭訕起嚟，就講喂呢間唔掂喎，咁跟住佢又講自己嗰間又點樣好啲啊，喂嗰間又好啲啊，點點點，兩個喺度講下就發現兩個好投契啊，因為原來兩個都係呢一類人啊，就係周圍飛啊咁樣。跟住就開始講到咧，就係話，佢喺間邊間酒店又有啲咩待遇啊，咩優惠啊，咁樣講。講到最後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因為嗰、那個呢名女子咧，就喺阿 Ryan 佢嗰個銀包入邊就見到有張卡，就係、是、哇呢張卡好罕見喎，我以為係冇嘅，係唔存在嘅，原來真係有喎，就係、是、一張咧呢個 American Airlines 嘅一張貴賓卡。佢就話哇呢、這個原來係真係存在，哇好輕喎，咩做㗎咁樣？即係佢係一個好特別嘅物料，點點點，你一定要飛到好多里數先至會有嘅咁樣。咁跟住嗰個女仔就話我都飛咗好多里數㗎，點點點啊咁樣。跟住嗰個男仔就冇出聲啦，即係笑一笑咁樣，佢話。唔係嘛？你仲飛得多過我啊！係多好多，佢都冇講到佢飛咗幾多。但係到最後佢就話咧，佢阿馬蒂就有一個目標，佢想達成嘅。咁但係嗰個目標係幾多咧？佢又冇講俾呢個女仔知。而到後期我哋就知道啦，佢呢個目標就係咩咧？就係一億公里啊，應該係。咁呢個一億公里咧，就係原來話喺歷史以嚟呢個 American Airlines 咧，就曾經有六個人做過呢件事，就係咧儲到一億公里嘅飛行嘅，我唔知啊，係里數啦咁樣。咁佢就希望自己係成為第七個，因為咧就會有呢好特別嘅待遇。其實佢到最後都話冇噶，冇乜特別原因噶，純粹係為咗儲而儲咯，幾得意咁咯。佢好享受呢樣嘢咁啊，咁就做一樣咁嘅嘢。而輾轉咧，佢亦都同呢一名女子咧，就真係係即係點講啊？我都唔知應該點樣形容。佢哋又有一個感情嘅關係，但係好隨便嘅，即係話只不過係啊咁啱我去開嗰度，你又喺嗰頭咁樣，咁我哋就見下面就係、是、一齊有間酒店房咁，因為佢哋周圍去都一定有酒店房噶啦，咁樣就係、是。咁樣嘅一個關係，咁與此同時咧，突然間公司咧，阿 Ryan 間公司咧就召佢翻去公司，將所有佢哋嘅 agent 咧，佢哋應該有幾十個 agent 咁，全部召翻曬公司，咁啊做咩事咧？就係公司申請咗個女仔叫阿 Natalie， 咁啊 Natalie 咧佢就可以話係發明咗一個系統啦，就係話。透過一個網絡啊，就咁 iChat 就已經可以炒人啦。咁就變咗咧，你朝頭早啊炒 New York， 下晝啊炒 Chicago， 咁啊跟住傍晚你就已經可以炒 LA 嗰邊啦，幾方便咁啊，唔使走咯咁樣。咁但係阿 George Clooney 啊，即係阿 Ryan 咧，佢聽到之後佢就覺得好大問題。咁佢就同個老闆，個老闆亦都同佢好老死啊。佢就同個老闆講啦，佢話：喂，咁唔掂喎，即係直情係係有，直情係即係摧毀緊佢個職業啊，同埋佢個職業個重點咧就唔係咁樣啊，即係唔係純粹你炒人就得啦。當然係你可以通過一個咁樣嘅視像就已經炒人啦，但係佢話唔係咁嘅。然之後就咁啱 Natalie 行過，佢就叫 Natalie 入嚟，佢話 Natalie 你而家試下炒我，即係佢用模擬咁樣就炒佢啦。 咁點知原來咧真係唔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嚟啊 ！Natalie 亦都開始見到，咦係有啲唔對路喎啊！咁老闆就覺得喂呢、這個系統應該係幫公司慳好多錢嘅，但係睇嚟啊，因為 Natalie 就唔知道點樣炒人啦，好簡單啦。咁啊 Natalie 你就跟住阿 Ryan、嗯、就兩個人就周圍去炒人，咁炒一排你點都學到啲嘢翻嚟啊，係咪先？一齊炒人啦咁樣。就係咁樣咧，就開始咗呢個 Ryan 同 Natalie 嘅一個旅程啊！途中第一件事發現嘅就係 Natalie 原來佢本身有個男朋友仔嘅，咁啦，但係佢又要周圍飛啦，而家咁樣。咁而 Natalie 咧，佢第一次飛咧，就亦都因為咁咧，又係一個新人咧，就跟住阿 Ryan 咧 ，Ryan 就教佢：喂，你要去機場，你要去飛咧，搭飛機咧，你應該點點點點點去處理你嘅行裝，咁樣先至會快啲。要跟啲最好就跟啲亞裔人排隊啦，就唔好跟啲一家大細有老人家嗰啲排隊就唔好啦。咁樣即係教佢唔同嘅嘢，咁就講原來係咁樣運作嘅。而最重要嘅就係同佢去炒人啦。咁、嗯、初咧，淨係阿 Ryan 自己咧就炒人嘅啫。咁但係慢慢咧 ，Natalie 咧亦都開始咧就加入就去幫手炒人啦。而最經典咧有兩個，因為我都係咁啱都咁巧話，我係睇完呢套電影咧，最近咧喺網上面有人攞翻呢一段咁樣嘅片出嚟咧，就喺度播啊。就係入邊咧就有一段就係講佢哋炒咗個人，咁嗰個人咧就突然間話：喂，咁我點算啊？佢、 嗯、 就發爛渣，因為突然間啊 Natalie 就加把嘴喺度講咗一輪嘢咁樣，之後就更加令到個人更加嬲，但係咧 ，Ryan 咧就講咗幾句説話，就可以話係收復咗嘅。佢、嗯、就同佢講話：你覺得啊，你嘅仔女對你嘅尊重啊，或者佢對你嘅敬愛啊，係咪重要啊？咁梗係重要啦，係嘛？跟住佢又問佢：你知唔知道點解啲小朋友對於啲運動員啊嗰啲會咁喜歡嘅咧？因為咧嗰啲運動員咧，全部都係追逐佢哋自己嘅夢想啊！其實而家咁樣炒咗你咧，可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嚟嘅，因為咧我睇翻咧，原來你讀書嘅時候咧，你係有副修呢一個法國菜嘅，係啊，你有副修法國菜嘅。究竟而家你做緊呢間公司咧，當時俾咗幾多錢你，令到你放棄咗自己嘅夢想啊？咁樣，哇！呢句係好勁啊！咁跟住佢諗一諗就覺得，喂，可能係一樣好事嚟嘅。然之後佢就走咗啦。咁就有一件咁嘅事啦，亦都有另外有一個女士啦，就係、是、一入到嚟，其實就知道自己係俾人炒咗友嘅啦。咁佢一入嚟咧就係話：我知道你係要炒我噶啦，咁你話幫我聽啦，而家公司究竟咩 offer 啦？咁啊 ，Natalie 就懶叻咁啦，又講曬啲 offer 俾佢聽啦。跟住到最後呢個女仔就好冷靜咁同佢講：你知唔知我會做咩啊？我屋企附近咧有條橋啊，我翻去會跳橋噶啦，拜拜。嗯、即係好冷靜咁樣。跟住啊 ，Natalie 又好驚啦，但係阿 Ryan 又要氹翻佢話：喂，其實都唔係咁緊要嘅啫，佢哋噏下噶咋，咁樣唔緊要啦，咁樣。咁就 Natalie 就咁樣慢慢一步一步咁成長，但係其實另一邊廂咧又有另外一個故仔嘅，就係、是、阿 Ryan 嘅屋企咧，由於佢咁樣飛嚟飛去啦，佢亦都係一個即係一隻冇腳嘅雀仔啦。咁其實佢同屋企人嘅聯絡都唔多嘅，但係佢最近咧佢嘅姐姐咧又再聯絡佢，因為咧佢一個妹妹啊就要結婚啦、嗯。第一就請佢嚟婚宴啦、嗯，第二就係話喂你幫我做一樣嘢就係、是妹妹咧覺得有樣嘢好得意嘅，就係咧佢想你咧幫佢哋即係兩公婆咧。就攞住佢哋兩公婆嘅一張嗰個人形紙板咁樣一個紙牌咧，就去到世界各地嗱呢幾個地方，即係美國呢幾個地方咧，你就去幫我攞住個紙板咧喺嗰度影張相，好似佢兩個去過嗰度咁樣。咁啊 ，Ryan 就當然覺得係，喂有冇搞錯啊？ 咁 奇怪啊咁樣，佢係型噶嘛，咁啊唉是但啦。咁佢個夾又裝唔到嗰個咁樣嘅紙牌喎，但係都夾硬嚟啦咁樣。卒之佢就一路有做呢樣嘢嘅。另一邊箱呢 ,Natalie 呢又開始出事啦，就係呢佢男朋友飛咗去喎。即係佢原本係覺得嗰個係佢夢中情人嚟㗎嘛，好鍾意佢。佢所有嘢都啱晒㗎，頭髮嘅顏色、身高體重、咩類型、鍾意笑，全部嘢都啱晒㗎。但係佢就喺個酒店嘅大堂喺度喊啦，好彩咁啱就遇到之前嗰個女子呢，即係話同阿 Ryan 而家有一個即係好隨便啲嘅一個咁嘅關係呢，就遇到佢。咁而 Natalie 就深敲咧，佢都以為佢哋兩個係咪以男女朋友關係點點點啊？咁就開始問佢：喂，咁你哋唔諗住要穩定啲嘅咩？我細細個就諗住結婚，我諗住23歲就結婚，然之後就生仔，我日頭就翻工，夜晚就淨係去睇下戲啊咁樣嘅咋？你哋唔諗住穩定啲咩？咁 Ryan 同呢個 Alex 咧就開始慢慢咧將佢哋嗰個故仔咧就講出嚟啊！即係佢哋睇個世界咧完全唔同嘅喎。即係佢話：唉，到你好似我咁大嘅話，你就唔會再喺度諗，哎呀，究竟你个男朋友要几高啊先啱啊？其实即系大家开开心心可以喺埋一齐已经几好噶啦，即系可能都会谂结婚嘅，但系如果佢高过我咁会好啲咯。即系佢个要求系相对好低嘅，但系最紧要有个人陪自己咁样啦。喺 Alex 嘅角度就系咁，但系 Ryan 咧就一路都冇出声嘅。其实佢因为我哋一路都知道暗码底，其实 Ryan 就系、是、喂，我都系谂住周围玩下就算噶啦嘛，我唔会 冇谂住稳定落嚟咁样。 系啦，冇谂住稳定落嚟，但系一个咁样嘅情况之下咧，慢慢反而系令到呢一 個阿 Ryan 咧同埋 Alex 咧，即係佢哋個關係係越嚟越親密啊。而阿 Ryan 亦都慢慢開始咧，即係唔知係咪覺得阿 Alex 講嗰啲嘢就係佢夢中追求嘅嘢啦，所以覺得啊，都可能慢慢開始會穩定落嚟喎，咁樣 即係中意咗佢啦。 係啦，即係越嚟越中意佢啦。咁去到一個地步咧，就係第一啦，阿 Ryan 呢番説話咧，其實令到 Nathan 係鬧佢嘅。你有冇搞錯？你咁樣好不負責任嘅喎。咁 Alex 點啊？咁樣咁啊 ，Ryan 亦都重新再思考呢個問題啦。但係去到最後咧，好重要一步咧，就係咩咧？就係 Ryan 咧，佢而家真係要翻去佢 個 妹妹嗰個婚禮嗰度，咁佢要去個婚禮，咁點知咧就突然間就走去同阿 Alex 講啊，你估你會唔會得閒陪我去咧？嗱，咁呢件事就好大件事喎，因為唔係純粹講緊喂兩個人去玩啊嘛，係講緊即係翻去見屋企人喎。而呢樣嘢對於 Alex 嚟講都係一件幾大件事，對於 Ryan 嚟講都係一件好大件事啦。佢翻去就見到個妹咁樣，就介紹俾啲佢自己嘅姐姐知啊咁樣。又唔係女朋友，又唔係拍拖，唔知點咁樣，好奇怪咁。但係佢家姐都話：，唉、哎，都唔緊要啦，都冇乜所謂啦。呢、這個世界咁啊，同埋咧咁啱個姐姐其實搞緊離婚嘅，同佢自己個丈夫。咁啊，如是者即係咁啦。呢、這個哥哥阿 Ryan 翻到嚟諗住可以為個妹妹做啲嘢，但係點知個妹妹就話：，婚禮嗰度咧係有人帶我行中間嗰條走廊㗎啦。咁啊，嗰個就係啊，我未婚夫個 uncle 嚟嘅，咁樣就所以唔使麻煩你啦。咁樣即係因為佢哋呢兩姊妹其實同呢一個阿 Ryan 的關係一路都唔係幾好，都唔知佢會唔會出現嘅，唔應咁樣。 就連揾佢影相嗰度，其實佢有揾到好多其他朋友幫手喺唔同地方影相，就唔係淨係揾阿 Ryan 一個。 而在婚禮那一朝早呢，啊、Ryan 呢亦都因為故地重遊嘛，返咗去鄉下嘛，咁就帶 Alex 周圍去睇佢細個嗰啲去過嗰啲地方啊，即係其實見到呢個人，咦突然間佢個情感返出嚟喎，由一開始嗰啲好 detach， 即係所有嘢都冇嘅，佢講返佢細個我打籃球啊點點點咁樣，但係出事啦，出事係咩呢？就係婚禮嗰邊突然間家姐打電話嚟，就係話喂細佬啊，你快啲返過嚟啦，好大件事啊咁啊，咩咁大件事咧？翻到嚟點知原來新郎哥咧突然間咧？就縮哨，就話我諗住唔結婚住啦。佢話諗諗下都幾大件事。 佢話見到你好似好開心咁喎，俾嗰啲結咗婚嗰啲朋友咧。 係啦，死啦咁樣。跟住咧就個姐姐同佢講：喂，你快啲入去同佢傾下啦，睇下點搞啦。佢話：喂，平時我同人哋講嘢淨係負責炒人嘅啫，同埋我就算同人哋講嘢都係叫人哋放低佢嘅負擔，唔好有咁多負擔。你而家叫佢入去同佢講，我死咁樣。咁卒之佢係真係入咗去同佢講啦。咁但係佢初佢都冇乜辦法，佢都話咁啊。係嘅，我都明你嘅，好慘嘅咁樣。但係佢到最後講咗一樣嘢啊，就係話：喂，你琴晚喺度諗，覺得會好慘啊！之後唔知點面對嘅時候啊，你係咪一個人啊？哦，係啊。你諗翻咧，你自己最開心嗰啲嘢，你係咪一個人㗎？哦，唔係一個人嘅喎。咁突然間咧，就淨係兩句好簡單嘅説話咧，就突然間明白啦，即係有一個人同佢喺埋一齊，即係有一個伴啊！即原來是一件咁簡單亦都咁美好嘅事嘅，咁佢亦都到最後就同呢個阿 Jim 啦，即係佢個每個未婚夫就講啦，佢話：咁你都想有個副機長同你一起去飛呢一個咁嘅旅程啊嘛，即係佢又用翻飛機嘅呢一個咁嘅比喻。咁到最後呢個阿 Jim 亦都真係走出去就話：我想有個副機長，就同阿 Ryan 個妹就講。咁然之後佢哋兩個就真係行禮啦，就結咗婚啦。如是者呢件事就解決咗啦。咁但係另一邊廂咧，就係佢哋公司咧突然間咧。又召曬佢哋翻去，咁就係咧呢一個咁樣嘅系統咧，睇嚟就會 即係電腦上網炒人， 係啦，電腦上網炒人呢個就正式開始啦。亦都有 Natalie 就帶住阿 Ryan 咧，就周圍睇下嗱，而家所有員工咧都喺度訓練緊啦，佢哋將會即係因為 Natalie 一路都有學 Ryan 嗰啲嘢，佢嗰啲技巧啊，或者佢用嗰啲咁嘅詞句啊，都有用嘅。咁而家咧就有一個模擬系統，就訓練曬所有人，所有人都可以取代到 Ryan 咁滯啦，真係可能會有一日啦。咁但係咧，輾轉咧，即係最慘烈嘅一件事咧，就發生咗啦。就係咩咧？就係當日話會跳橋嗰個女士咧，係真係跳橋過身 啦。 咁就令到阿 Natalie 係遲咗職嘅。咁突然間佢成個系統就停咗啦，所有人又要再飛啦。但係咧，與此同時咧，阿 Ryan 亦都開始真係係喺度諗：喂，我而家做緊嘅嘢，究竟係唔係即係最大嘅價值？係咪我最想做嘅咧？突然間佢喺俾緊一個，因為佢咪話周圍去演講嘅，佢有一個好重要嘅演講係拉斯維加斯，好大嘅。佢一路都話啊，有人邀請我去講個演講好啊。佢去到嗰度，佢講咗兩句之後咧，佢發現佢講唔到落去啊，因為佢最近經歷嘅嘢，又或者佢妹妹嘅事件啊，或者係佢同阿 Natalie 嘅事件，或者係佢同阿 Alex 嘅事件咧，佢講唔到落去啊。跟住即刻就搭飛機 就走去揾阿 Alex 啦。咁佢就即係半夜三更去到啦，去到 Alex 門口，諗住好浪漫咁啦。一打開門見到 Alex 兩個好開心咁啦，但係好開心嘅背後就喺 Alex 後面咧，就有兩個小朋友喺度跑過。跟住就聽到咧，已經係有個老公咧就喺度問佢：喂，邊個啊？咁樣跟住 Alex 就話：哦，有啲人誒唔識路啫，問路啫嘛，就閂咗門。咁 Ryan 先知道原來個故仔係咁樣噶。咁佢而到最後佢同 Alex 嗰個所謂嘅結局咧，亦都係一個電話通咗一個電話。咁 Alex 就話：喂，大家都成年人啦，其實我個情況係咁樣，一路都係諗住大家係好 casual， 即係好隨意嘅啫嘛。呢啲嘢咁樣，你唔係諗住過世啊嘛？嗰、那個係我有屋企噶啦，喂大佬，你唔係搞啊咁樣。咁就係咁樣 ，Ryan 就突然間咧就變成咗寡佬啦，又型男真係變咗寡佬啦。但係亦都另一邊雙咧，就係佢終於完成咗佢嗰個所謂嘅夢想啦。就係佢喺有一程搭緊飛機嘅時候，佢突然間咧，空姐就話有個特別嘅宣布。呢、這個宣布就係話我哋機上面有一位乘客咧，就係飛咗1億公里啦，已經。咁就出嚟就個專登個機長就出嚟俾一張即係好特別嘅一張卡佢啦，就係 No.7 第7号乘客啦。咁佢亦都有一個專屬嘅專線打電話去航空公司咧，就有專人聽電話，亦都知道佢係邊個啦。佢就係想安排咧，就係俾一個環遊世界嘅機票，就俾佢個妹同埋佢個妹夫，因為佢妹同個妹夫因為經濟環境唔係幾好啊，即係又冇諗住去度蜜月啦。佢而家又做咗一樣嘢，就俾佢屋企人，同埋阿 Natalie 咪辭咗職嘅，咁佢亦都寫咗封信咧，去知道我唔知佢點解知道 Natalie 要去嗰間公司度應徵啦。佢專登寫封信去嗰間公司度，就係話你一定要請 Natalie， 因為你請 Natalie 將會係你一個好啱嘅抉擇，可能你好耐都唔會做一個咁啱嘅抉擇。咁成個基本上就完㗎啦。而最後一場咧就係Ryan 咧，由於咧到最後嗰個系統咧就已經係取消咗啦，冇再用啦，咁所有人又要再飛。咁就拉住個行李夾就去到個機場度，就喺嗰個水牌前面見到好多航班嘅資料啦。咁就放低咗個夾，突然間停咗喺度望住。咁然之後佢就講咗一段説話，佢話即係好多人咧，你哋翻到屋企可能會有人會歡迎你啦，可能你屋企只狗歡迎你啦，你有屋企人陪你啦，你嘅配偶啦，可能你老公老婆啦，佢會同你講你今日開心唔開心嘅嘢啦，咁樣即係但係我就肯定唔會啦，佢就每一日都係會繼續咁樣飛啦，即係希望你擱高頭，除咗見到啲星星，如果你見到有一粒特別光嘅，可能就係我嘅飛機個機翼上面嗰個燈咯。咁佢就係咁樣，成個故仔就完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一劇之本啊，今日同大家讲寡佬飞行日记啊。咁啊，呢个咧，我哋喺一开始节目嘅时候就讲阿初系喺电视上面一睇完就觉得，咦，个剧本好、啊，同大家可以喺一劇之本呢个节目入面介绍下佢啦，讲下佢啦。咁啊，即刻问下阿初，究竟觉得呢个故仔有啲咩好咁特别咁吸引到你咧？ 我諗可能因為我開始踏入中年啦， 唔係打佬你就唔係啦，你都仲係型男嚟嘅。 有啲咁嘅事，我等你呢句啫，就係成集節目就係勾緊呢一句出嚟啫。我諗一個男人嗰個歷程咧，我諗好多人都經歷過啊，即係對一個男士嚟講，即係可能後生啲諗住玩啊，到有一日佢可能諗住要穩定啲啊，即係呢一個我諗對唔少嘅男性嚟講都有啲咁樣嘅類似嘅諗法、類似嘅經歷，但係呢個都唔係最重要嘅重點，係呢一個人物嗰條線咧。其實佢好多場咧，唔係好多嘢講啊，又或者佢就算講嘢咧，都係一啲唔至於係 preaching 嘅，唔係説教嘅，因為佢個工作有啲係演講啊，咁佢講嘅一啲嘅道理，但係喺佢嘅人生嘅經歷入面咧，係一步一步咁樣慢慢，我哋開始明呢個人。然之後到最後佢嗰個遭遇咧，真係覺得揾到自己嘅一個，即係一個佢中意人啦。點知呢一個人原來係有屋企喎，有老公。 玩佢啊，其實係反而 其實即係都唔係玩佢嘅， 即係俾佢更灑脱，俾佢更灑脱。 可以話俾佢更灑脱。又或者一開始其實兩個都好灑脱嘅，只不過慢慢啊 ，Ryan 就係 改變咗， 係啦，佢改變咗咯。而佢再重新睇佢嘅成個生命嘅價值，佢影響佢身邊嘅人，亦都俾佢身邊嘅人影響。 咁呢一個戲有一個其中一個我覺得係即係到最後我會好記得嘅就係、是，其實我上網睇嘅時候咧，亦都有啲人話哦，好似係維基都係咁寫啊，話呢個係一個喜劇嚟，呢個絕對唔係一個喜劇嚟，我覺得。即如果係拜所謂定義入面啊，喜劇其實最簡單，你睇個結局咪係咯。咁究竟啊 Ryan 嗰個結局係一個喜劇定悲劇呢？我自己覺得某程度上係一個悲劇嚟嘅。即佢想得到嘅，到最後佢唔係得到噶嘛。佢純粹係有一個位，佢開始覺得我想安穩落嚟啦，我遇到一個我中意嘅人啦，我想安穩落嚟。但係到最後咧，佢唔係啊，佢只可以繼續，我唯有繼續咁樣飛咯。都唔係冇選擇嘅，但係佢嗰一刻佢係繼續咁樣做啦。之後佢會點唔知，但係呢個亦都成為咗我哋觀眾睇嘅時候咧嘅一個警醒啊！我覺得呢個戲係比起好多嘅荷里活嘅商業片嚟講咧，我哋睇完嘅時候咧，對我哋嗰個警醒或者令到觀眾回味咧係特別強啊！呢樣嘢我睇完之後，我會真係諗，哎，我嘅生命，我究竟想點咧？雖然我應該唔會係做咁樣嘅職業。即唔會係一個咁樣嘅生命，但係呢樣嘢對我作為一個觀眾係有衝擊嘅，即係呢個係第一樣嘢，我覺得個戲，我認為其實好嘅戲到最後都係一樣嘢啫 ，substance， 即係佢講緊嘅嗰個主題，佢講啲乜嘢？咁第一佢呢一個 substance 已經係好好啦，呢個係第一點，我認為呢個劇本好好嘅。第二就係你論個技巧啊，或者係論成個劇本佢啲嘢點樣擺埋一齊炒一碟咁啊送出嚟咧，可能你睇嘅時候你都係覺得喂都係嗰啲嘢係咪？但係其實佢擺得幾好嘅，就係其中一樣嘢好簡單嚟講就係佢嗰個職業啊，我唔知係咪真實存在咧，我懷疑係真係有個咁樣嘅職業嘅。但係佢呢個咁嘅職業，佢做一樣咁樣嘅嘢。嗰、那個飛行里數，佢儲一億個飛行里數，然之後到最後呢個一億個飛行里數，亦都係你可以話係一個指標，但係到最後亦都唔係一個指標。而佢得到咗之後咧，佢係將嗰啲嘢送俾人啦，因為佢發現佢嘅生命原來唔同咗啊嘛，即係佢將哦原來要唔知五十萬里先可以環遊世界噶，哦俾五十萬里我個妹啦，俾五十萬里我個妹夫啦咁樣，即係佢嘅生命有啲改變，但係佢呢一個咁嘅職業，由佢一開始講話就係、是、喂大家放低你哋嘅包袱啦咁啊，到佢發現。唔應該係咁。咁呢一個喺編劇一開始點樣去 set 呢樣嘢，又或者可能係原本個小説嘅公路嚟嘅，因為係改編小説嘛。但係諗呢個故仔出嚟嘅人，佢喺一開始點樣將呢啲嘢好有效咁樣擺埋一齊，你見到嗰個所謂嘅堆砌啦。嗱，我用緊堆砌呢個字，唔係講緊佢真係好夾硬嚟將嗰啲嘢擺埋一齊，而 係 佢 個。 佢點樣去建立呢一個戲嗰個世界觀呢，係建立得相當之細緻啊！而嗰個細緻係到最後，我覺得個戲睇完之後，我唔會覺得夾硬嚟，所以唔係我所講個所謂嘅堆砌，而係佢點樣將呢啲擺埋一齊，成為一個有機嘅個體。咁淨係呢兩點，我已經俾好高分嘅呢個劇本。 我就覺得首先我覺得佢揾呢樣嘢係有趣嘅，即係你個行業啦，佢本身自己個背景啦，即係佢本身呢個主角嘅背景一嚟，但係不停飛呢樣嘢已經好有趣㗎啦，你要覺得。二嚟就係佢行業就係去炒人呢樣嘢，咁又啱啱嗰陣時2009年上啦，咁嗰陣時金融風暴嗰啲時間啦，咁你又覺得即係好似真係好貼切喎，佢其實裡面亦都用好多其實係真人嚟嘅，即係逐個俾人炒嗰啲咧，佢都係訪問翻一啲真係最近俾人炒完嗰啲人咁樣係現身，即係去做翻咁樣。咁你會覺得係好似楞到個社會啦。但係其實咧，我覺得佢最有趣嘅地方咧，個劇本係佢。如果你睇嘅時候，你會諗啊，荷里活嘅戲咁就係啦，係咪？希望見到佢慢慢就想穩定落嚟啦，就去做一個家庭啦，咁樣即係呢個係個即係正路，你會咁樣諗。但係我覺得我終於睇到個知道，覺得佢個戲好咧，就係佢係喺嗰個轉啦，我哋叫做嗰個位咧，就係、是、扭轉咗呢樣嘢。當佢係想追求呢樣嘢嘅時候咧，你發覺咦，反而呢樣嘢係令到佢係。即係跌入呢個悲劇嘅狀態啦，就係咁係佢好似 係 啦，就 Alex 嗰個原來佢係有個家庭嘅，咁即係好似喺呢度咧，反而顛覆咗一貫嘅戲所會即係所行嘅嗰條路啦。好多時就係會你咁樣就應該有個 happy ending 咁樣噶啦。咁佢嗰度嗰個轉咧，我就覺得係surprising 嘅會，咁同埋亦都令到成個戲咧係你會多咗啲諗，係多咗啲嘢會諗啦。即係原來你咁樣係咪其實應該你繼續追求係你既然堅持咗咧，就做好堅持到尾啦，就唔好中間轉啦，因為好危險啊。因為佢其實佢之前你諗佢堅持嗰樣嘢，其實佢係得到噶咯喎，即係佢嗰一億里，其實佢係。 可以真係做到喎，佢想要嗰、那個去演講嗰個場合，佢又可以做到㗎喎，即係佢係追求呢啲嘢，佢係其實得到㗎。咁但係你見到佢真係終於攞到嗰一萬，你就係俾啱俾人哋飛咗嗰、那個，即係嗰個程飛機啦，即係好慘。即係佢其實應該嗰個 moment 佢都想過好多次啦，佢都話同個機長，佢諗過好多次，即係如果係呢個位，我真係會好開心，或者我會講啲咩嘢，但係。結果就係因為佢已經放棄咗佢呢個追求啦，其實某程度上咧、所以當佢得到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係反而係好似好悲哀咁樣，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個編排咧就係其實係即係確實係跳出咗一啲我哋原先想象嘅嗰一條線啊，咁令到咧個劇本本身你就會覺得，咦，即係有趣喎，即係呢度嚟講，唔係即係好似千篇一律咁樣。如果呢個前邊嗰啲鋪排，反而我就覺得個行業係有趣嘅，但係如果成條線我又覺得OK 啦，但係中間去到某啲位我都覺得好似你估到佢應該係點啦，即係類似嗰啲咁樣嘅。同埋我成日覺得咧，點解佢嗱佢話變咗電腦化之後咧，我覺得變咗電腦化之後好似。點解唔會例如見到咧？係有啲人咧，即係會攞起呢個電腦就抌低咗，係咪？即係掉咗，咁你其實已經做唔到噶咯呢件事。但係佢又冇 depict 呢啲嘢。就算而家佢講嗰個其實女人啦，即係自殺嗰個咧，其實佢都係面對面嘅時候做嘅呢件事，唔係話即係用咗電腦之後做嘅。咁所以我又覺得好似嗰啲位其實我唔知點解會咁樣擺啦。如果佢係即係你變咗電腦之後，先至有人因為冇辦法。同一個咁嘅機器溝通咁樣，所以先會去做，咁所以佢先至要唔得啦，真係要係啦，要辭職嘅呢個系統要 shut down 啦，唔可以再咁做啦。咁可能反而仲好啲。而家我咁樣諗就好似覺得喺呢啲位反而就爭咗少少咯，我自己覺得。 我又唔特別覺得爭咗少少，因為嗰啲對我嚟講喺成個戲個主軸個影響咧，唔係話好大嘅。同埋佢，我諗佢最主要係想描述嗰個世界觀嘅改變，或者嗰啲人物嘅狀況。即係所謂人物嘅狀況係咩咧？即係譬如話。佢一開始其實 George Clooney 話 ：OK， 你而家試下炒我啊！到最後佢都有講嘅話，我而家即刻起身走。喂，你喺個電腦前面，你追我唔到喎，你冇嘢可以做喎。即係佢又講嗰啲情況，同埋嗰個到最後話真係跳橋死咗嗰個女士咧，對於 George Clooney 嚟講，第一就係話：喂，我真係唔記得我年中炒咁多人，我邊記得邊個啫？你話有揾跳橋，我真係唔記得。但係對於我哋觀眾嚟講，我哋一定記得啦，因為喺個戲入邊嗰個 character 突然間好出噶嘛，我哋好記得噶嘛。但係對於 George Clooney 嚟講 ，Brian 嗰個色。喂，我真係醒唔起啊！第一樣嘢係咩呢？其實最重要嘅係佢炒咁多人，其實我諗喺佢哋成個行業入面呢件事唔係一個單一嘅案例嚟嘅。咁當然啦，因為對佢哋嚟講最大件事唔係嗰個人死咗啊，對於佢哋個職業嚟講，可能最大件事就係因為佢哋係要確保佢哋嘅客户唔好遇到啲咩麻煩啊嘛。咁但係而家佢個客户遇到啲咩麻煩咧？喺嗰個位其實係有一啲幾特別嘅狀況嘅，但係另一個最大嘅攻擊係對 Natalie 啊，因為 Natalie 親身係經歷咗嗰個人，而佢記得啊，所以佢突然間佢就話佢呢個職業佢冇辦法再做到落去。咁呢一個我覺得佢咁樣去運用咧，其實最主要都係想對 Natalie 嗰個衝擊多過係對 Ryan 嗰個衝擊嘅。咁我覺得亦都係成功嘅做到嘅。而調翻轉你話前段咧，反而喺編劇技巧上，我覺得好睇嘅嘢係咩咧？其實前面係好 pack 嘅個劇本，係好多嘢都發生，佢好巧妙、好聰明嘅。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就係、好開初咧有一場就係George Clooney 佢突然間就打電話翻去公司度，就係、有人幫佢安排租車嘅。有人幫佢安排租車就話：喂，我同佢講咗你係金卡會員點點點啦，但係冇啊，因為冇曬車，佢只可以俾一架咁樣嘅車你，冇辦法啦。啊，咁冇計啦，仲有啲咩啊？你個家姐揾過你啊，唔知咩事啊咁啊，家姐，唔好俾佢揾到我啊咁啊。跟住最後咧，仲有啊，就係嗰個拉斯維加斯嗰個唔知乜嘢嗰個講座咧，話想請你去講喎。即係佢喺一個電話入面咧，佢拎 up 咗好多嘢，然之後慢慢後面發芽生根，慢慢啲嘢點樣去生長出嚟。而個戲喺前段將呢啲人扭埋咧，將呢啲事件扭埋咧，我覺得個技巧係做得好好嘅，其實嗰度。所以其實個戲咧，反而係我同意就係去到中段咧，係有少少慢咗嘅，因為我哋有少少摸唔透究竟 Ryan 個角色係想做乜。 中間有一段是突然間 drop 咗嘅，即係唔係突然間，係慢慢咦好似開始冇乜事件發生咯。 即係繼續佢同 Anatoly 去炒人嗰一段。 係啦，同埋 Alex 嗰個關係，因為 Anatoly 佢俾人飛咗之後咧 ，Alex 再出現翻咧，其實佢哋個關係嗰度有一個 build up 噶嘛，嗰度。 其實我覺得佢 Anatoly 嗰條線咧係可能。佢又想寫佢嗰個嘢嘅，但係嗰條線又唔完全，即係佢雖然係有影響嘅，但係嗰度咧係就係在中間有一啲糾纏咗，就喺嗰度咧，反而令到一件嘢好似走開咗少少咁樣，有少少呢個感覺咯，可能。 但係我自己睇嘅時候咧，我諗我第一次睇嘅時候同 Lucretia 個睇法都有啲一樣，就係中間我開始咦個戲想去邊咧？但係到佢解通咗嗰個位嘅時候咧，突然間通翻曬嘅時候，我就覺得哦。咁佢前面嗰啲嘢就有 point 喎，即係嗰啲嘢我就覺得係其實有關係喎。睇嗰陣時可能嗰個位呢係會弱啲嘅，但係完咗成個戲之後，我自己個即係嗰個所謂嘅睇法呢就絕對都唔係差囉，係只不過嗰、個位睇嘅時候 係差 嘅。係呀，所以我其實 ok 嘅都。不過到最後我頭先一開始我都講咗，就係當我哋睇完成個戲，我哋知道原來 Alex 實際係有家室有老公有仔女嘅嗰個事件之後呢，當我第二次睇個戲嘅時候咧，咁我就開始睇啲其他嘢啦，即係究竟啊 Alex 嗰個角色係點樣嘅咧？咁嗰樣嘢有少少 side track 咗我自己嘅，咁所以變咗睇第二次嘅時候，我自己又覺得我自己覺得係冇咁好睇嘅，但係完全唔關個戲事嘅，因為其實大部分戲可以話係 expect 觀眾咧係睇一次嘅啫。當然你覺得好睇，你再睇第二次，佢當然會好歡迎啦。但係第一次嗰個感受係好緊要，所以呢一個不能作準，即係因為我已經我想睇 Alex 嗰個角色其實係咩嚟㗎？佢係其實係咪中意啊 George Clooney 嘅？所以我有少少被 distract 咗嘅。我第二次睇嘅。 其實佢咧有一段戲咧係講 Alex 同埋 George Clooney 就係 Letitia 喺度同佢講，即係話將來即係希望我老公係點樣。其實嗰段咧 Alex 就係講，即係你聽嘅時候以為佢係佢話想我有個老公啦，或中意細路仔啦，係咪咁樣嘅時候，即係你會覺得佢好似佢係即係憧憬緊將來，咁但係原來佢係講自己屋企咁樣，即係呢個都有趣嘅嗰段戲係寫得。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咁啊 ，Letitia 嗰個角色咧，嗱，我哋即係之前都會話，究竟唔同嘅角色點樣影響到個主角去佢嘅事件？咁而 Letitia 呢個角色好似係調翻轉，由阿 George Clooney 即係 Ryan 呢個角色去影響阿 Letitia 多一啲嘅，可唔可以咁樣講？ 你可以咁講嘅，即係 Natalie 一開始就有少少，即係啱啱 fresh grad 覺得自己好醒嗰啲咁，而慢慢就係俾呢一個老手啊 Ryan 就話俾佢聽，個世界唔係好似你咁諗噶，就帶佢去睇啲唔同嘅嘢。但係另一邊雙咧，阿 Natalie 佢自己對愛情嘅憧憬啊，或者係對關係嘅憧憬啊，或者係佢覺得人應該要 stable 落嚟啊，因為個戲叫 Up in the Air 啊嘛。點解唔係 down to earth 咧？即係佢覺得就係你點解唔係腳踏實地咧？同埋喺個戲入面有一樣嘢，有一場好緊要嘅就係Ryan 同阿 Natalie 咧就走去又係影相啊，因為要幫佢阿妹影相嘛。咁嗰場戲就係 Natalie 突然間鬧佢，因為之前就係講開 Alex 嗰個情況，佢話：喂，你咁樣對 Alex 好不負責任㗎喎！你如果 Alex 你因為人哋開咗聲㗎嘛，其實佢都想 stable 啊，有仔女啊咁樣，你有冇搞錯啊？你覺得我係細路女，你先係細路仔啊？你得12歲啊你？跟住係發爛渣走咗嘅 Natalie， 而嗰樣嘢到最後係令到我哋嘅主角啦 ，Ryan 啦，係亦都有一個少少嘅反省喺嗰度喎。哦，係喎，咁樣呢個亦都係佢之後個行動咧，其中有幾大嘅轉捩點嚟嘅。 係啊，但係唔知點解我其實唔係幾中意啲長戲，我反而覺得係，我覺得佢咁樣寫即係。我唔知係咪太容易去做，我知道佢係想做呢一件事，但係我覺得佢用得 係， 我覺得佢係啊，其實個女仔都有啲難做嘅，因為佢 突然間要爆嘛， 咁樣爆發即係。嗰樣嘢又唔係真係而家 Alex 咪真係同佢一齊，然之後佢要飛佢或者點，即係又唔係有咁大，佢兩個之間又似乎唔係個相處真係有好大問題，而個女仔突然之間咁樣去 嗰個爆發太大， 係嗰個處理其實我反而係唔係咁 中意。 但係 Anthony 本身佢個角色嘅設定係咪都有幫到佢咧？即係譬如佢本身嘅性格係好進取嘅，佢一開始入到間公司，佢講自己嘅新嘅 system 已經係好、 但 係 咧、 就是， 我就覺得你當然係可以，佢當然係可以咁樣做啦，即係佢而家都係咁樣做啦。係啊。但係問題就係我作為觀眾就會覺得，哇！你好似真係太過，即係你係咪太中意你人哋嘢？即係你反而係冇咁喺，即係會覺得。剔咗佢嗰個 stand 啊，你會反而覺得哇，你使唔使咁樣鬧人哋啊？即係有少少嗰樣嘢，我會覺得係變咗。 呢一個咧，我突然間又即係有少少分享，我覺得幾得意啊！我諗我自己睇嘅時候，我都覺得咦，嗰、那個位個氣大咗喎，那個女仔即係 Natalie 突然間佢點解會鬧佢鬧得咁勁嘅咁樣？咁當然有好多可能喺拍攝嘅時候發生嘅因素啦 ，whatever reason， 可能個戲原來剪走咗啲嘢咧，即係中間原來有啲嘢嘅，咁我都唔知啊嘛。但係我先別論。呢樣嘢，我突然間記起一個經歷啊，就係幾好笑嘅，就係我喺美國嘅時候，讀書咧，就係我睇啲演員做戲，即係上堂時候睇啲演員做戲，突然間啲演員做啲好大嘅嘢，哇！點會咁嘅？點解會傾下偈跳上台嘅咁樣？點會拍台拍凳掟嘢咁啊？咁我將嗰樣嘢 compare 我喺香港排戲或者睇香港嘅演員嘅時候，我就發現啊，到最後嗰個係有一啲咧係一個民族性嘅問題嚟嘅，我哋唔會咁。原來佢哋有可能會咁喎。咁嗰個位究竟啊 ，Natalie 同啊 Ryan 佢哋個關係嘅 development 有冇啲乜嘢係改變咗，令到 Natalie 會咁做咧？其實我自己睇個戲咧，我好期待嗰個位其實啊 Natalie 同啊第一其實實際真係嘅就係、是、啊 Ryan 同啊 Natalie 個關係咧係進一步咗噶嘛。因為唔再係一個簡單嘅師徒關係，喂，你識鬼咩，靚妹你行開啦，即係唔係一樣咁嘅嘢。而喺個過程入邊，慢慢咧呢、這個啊 Ryan 亦都當佢係一個真係學生咁樣慢慢教佢啦，即係佢。好慘咁樣，人哋話我會跳樓死啊！佢好驚喺度喊，佢會氹翻佢咁啦。而呢、這、一個阿 Natalie 到最後佢俾男朋友飛咗咧，佢好傷心咧，佢亦都有少少唔知點算，但係佢都想氹翻佢啦。而佢哋兩個個關係開始建立到一啲嘢噶嘛，但係去到呢個位突然間咧 ，Natalie 點解佢會咁樣爆發咧？即係其實我自己睇我都係覺得唔係夠力噶，但係其實諗翻件事咧 ，Natalie 第一佢啱啱俾人飛咗， 係啊。 第二就係 Alex 咧，好人咁樣喺度慢慢即係幫佢啊，教佢啊，佢覺得 Alex 係一個好人。然之後阿 Ryan 就猛咁話嚇，我冇諗住穩定喎，我唔會嘅喎，點解會咁啊？咁啊 ，Natalie 佢其實嗰個 emotion 有可能係嚟自於佢自己個狀況係多過純粹你覺得你點會咁衰㗎咁樣。咁而呢一個位睇嚟個刻畫同埋個演員到最後嗰個呈現咧，就未係最好。但係你話有冇個？個空間係佢會指罵阿 Ryan， 喂，你咁樣唔啱嘅喎，你成日覺得我幼稚，你自己先幼稚啊，你有冇搞錯啊咁樣？而其實個戲咧之後嗰場咧就是、有一場就係阿 Ryan 同埋阿 Natalie 咧係坐緊車啊，係阿 Ryan 喺度揸緊車 ，Natalie 坐喺側邊，佢哋兩個係有少少尷尬，然之後即係我啱啱咪鬧完佢嗰啲，即其實佢嗰度深刻有個交代，佢兩個嗰個關係係點樣建立，同埋嗰個位。變成係點？只不過係嗰個位點解會處理到佢嗰個指紋係咁大咧？就好似未係好夠力咯。 即係其實呢一場係比較早少少，即係喺阿 Natalie 經歷嗰個跳樓嘅女人嗰一啲嘢之前嘅。咁所以 中段啦、呢、這個 中段嚟㗎。 咁其實嗰陣應該佢同阿 Ryan 嘅關係未至於話即係好好啊，仲有少少對抗性。即係我會咁樣去諗。咁所以呢個時候阿 Alex 好似好温柔咁樣去幫佢嘅時候，咁佢自然就企咗 Alex 嗰邊，就去即係覺得阿 Ryan 係衰咯，咁所以又加上佢自己本身啲性格，可能就會導致佢有咁樣嘅反應。 我覺得你即係你絕對可以係揾到解釋幫佢做嘅，即係作為演員，你都點都你可以做到嘅，你總有個解釋嘅。只不過即係如果純粹從我鋪排嚟睇，嗰度就即係咯，我自己就覺得係爭少少嘅， 爭少少嗰個位。 OK， 好啦，咁今日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咗《Up in the Air》《寡佬飛行日記》呢個劇本。咁我哋下次咧就會帶另外一個劇本俾大家。下次我哋又講一套近期啲嘅電影啦，好冇？咁啊，好似近期都有一個電影係幾矚目嘅，即係叫做《踏血尋梅》。咁啊，亦都喺台灣金馬獎攞到九項嘅提名，最後就由白子奪得呢個最佳男配角嘅獎添。咁啊，不如我哋下一次就同大家分享《踏血尋梅》呢個劇本啦。咁大家可以去戲院睇咗先。OK， 咁啊，下個禮拜星期一9點再同大家一劇之本見面啦。再見，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